罗宗仁打定了主意不开口说话。他一个策划者能给自己嘴里也装上毒囊，本就存了死志。要说周琦也是个狠人，那些工具看起来都有点瘆人。而且周琦压根什么都没问，就直接开始上刑了。也没问罗宗仁到底是什么人，归属什么势力，连晚饭吃了什么这种闲话都没唠一句，看着根本都不像上刑，反而更像是出于爱好和乐趣来折磨人的。周琦饶有兴致地凝聚了一团水，将罗宗仁的头部包裹住。只是一分钟的时间，罗宗仁便陷入窒息的状态。而后周琦将一根铁签狠狠地扎入罗宗仁的指甲缝里，以至于罗宗仁下意识地高声痛呼，嘴里顺势灌进去了大量的水，其中很多都进入了气管。周琦将水撤掉后，罗宗仁喘息了片刻，然后又什么都没说，就又用水把罗宗仁的脑袋包裹住，紧接着给罗宗仁的第二个指甲缝里插进了一根铁签。期间周琦全程都没有要跟罗宗仁交流的意思，就是不停地周而复始插签子。到了第三根签子的时候，罗宗仁就已经开始出现疼痛休克的症状了。周琦又喊人搬来一台小型发电机和一组变压器，末端则夹在罗宗仁的腿上。袁小素疑惑， 这是干嘛？ 啊，用微弱电流刺激着他，不让他昏迷。 周琦笑眯眯地说道，样子看起来要多变态就有多变态，就连任小素看着周琦都有点毛骨悚然。慢慢的，罗宗仁看周琦的眼神变了，怎么什么都不问只顾着折磨自己，这中间是不是少了点流程？某一刻他几乎都以为周琦是组织上派来杀他灭口的人。不过周琦依旧没给罗宗仁说话的机会，看样子是非要把罗宗仁手指脚趾上插满签子才算完事儿。本来水刑就是很恐怖的刑讯手段了，感觉自己慢慢窒息是一种非常接近死亡的可怕体验。很多组织都喜欢用这个审讯方法，很少有人不开口的。但现在看来，水刑在周琦手里也就是个辅助手段，还有更狠的东西在等着罗宗仁呢。忽然间，任小素明白周琦要干什么了。周琦审讯的对象是一个很变态的高智商犯罪者，而周琦作为刑讯者，必须要让对方明白自己比对方更变态，才有可能撬开对方的嘴巴来。罗宗仁不会那么容易开口的，任小素、罗兰、周琦都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周琦的刑讯已经持续了将近26个小时，那地下室里罗宗仁时不时传出的哀嚎，从嘹亮有力到最后的有气无力。有时候刑讯会经过几天甚至数十天之久，因为大部分时候为了人道主义，只能用不让睡觉、饥饿的方法慢慢让罪犯心理崩溃。这些手段也很有效，就是见效要稍微慢一点。然而那些较为残酷的刑讯基本也就是一天到两天速战速决。罗宗仁能扛26个小时，本身就已经算是意志极其坚定的人了。期间罗宗仁发出的惨叫声传到其他层的地下室，那里还关押着其他与此事无关的间谍与官员，实在是罗宗仁的叫声太惨烈了，搞得他们心神不宁，心生恐惧。结果就是罗宗仁这边还扛着呢，其他楼层的人竟然还没被审讯就交代了，这倒是让大家有点没想到。在这26个小时里，周琦只睡了3个小时，其他时间全都一言不发地想尽办法折磨罗宗仁，一个字没问过。好几次任小素感觉罗宗仁都想开口了，但周琦压根没给对方机会。某一瞬间连任小素都觉得周琦可能是在灭口。罗宗仁非常想与周琦辩论，这种人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不管成熟不成熟，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是完全自洽的。这种自诩聪明的罪犯蛰伏在洛城两年时间，精心策划一次盛大的杀人事件，其实他内心很苦闷，应该是有倾诉欲的。他想告诉别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又或者想要自杀，为自己策划这一切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做一个所谓的殉道者。可是周琦什么都不问，也不让他死。临近休息的时候，这层地下室里只余下罗宗人和浓浓的血腥味。周琦走到别墅区的花园里，点燃一根香烟，默默地思索着什么。罗兰问道， 怎么样，根据你的经验有进展吗？ 任小素在一旁听着，不过他也知道周琦有自己的计划，所以没有干涉过。只是听罗兰这句话的意思，看样子周琦以前也没少干这活呀。周琦想了想说道， 火候还是不够啊，这都20多个小时了，我能感觉到他还在负隅顽抗，所以我暂停这一会儿是想怎么来摧毁他的自尊心。这样的罪犯自命不凡，要彻底摧毁他的自尊心才能打开这个缺口。 说完，周琦便再次陷入沉思之中。突然间，周琦掐灭了烟蒂，转身走回地下室。此时的罗宗仁已经奄奄一息，任谁看到都会觉得他已经快要不行了，但周琦坚信他还有抵抗的意志。周琦喊来士兵喊道， 准备一个能绑人的架子，我等会儿要用。 说着他直接从工具器皿里掏出一根钢针来，一下子就扎在了罗宗仁的右腹部下方。顿时间，罗宗仁竟在这一针之下立马大小便失禁了，如此精准的手法就连任小素也是第一次瞧见。不得不说，这周琦也算是术业有专攻了。罗宗仁愤怒地嘶吼着，似乎有点接受不了自己大小便失禁的现实。紧接着周琦对士兵说道， 把他绑到架子上，让洛城人民看看他的丑态，告诉大家这个杀害江旭先生的凶手不过是个丑态毕露的小人而已。 话音刚落，任小素便发觉罗宗仁眼神恍惚了一下，似乎有点接受不了自己被游街示众的结果。罗宗仁看不起那些普通人，看不起那些他曾经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蝼蚁，所以他更加没办法接受自己被放在这些人眼前公开处刑，被这些人鄙夷。只是这一瞬间神态变化被周琦收入眼中，他心中长长的出了口气，自己似乎终于找到了突破点。周琦没有理会罗宗仁，而是对士兵说道， 动得快一点，等会儿天就黑了，记得啊，把他衣服扒了，脸洗干净一点，让大家记住他的模样。 这时候地下室里传来罗宗仁微弱的声音， 小伙子们，哎呀！ 罗宗仁的意思是，你们想问什么，我说。周琦笑眯眯地说道：“ 之前不还挺坚强的吗？啊，不什么都不说吗？” 你们什么也没问啊？ 啊，这么回事啊？去，准备好的架子先搁着。先给他找一副合适的假牙来，这说话听着太费劲了。 任小素的心情也轻松下来，刑讯27个小时后，罗宗仁终于开口了。庆氏的人找来10多副假牙，试了好几副才找到适合罗宗仁的。罗兰在一旁问道， 效率挺高嘛，从哪儿找了假牙？ 哦，洛城居民里啊，几个老头老太太捐的，说是为追查凶手做贡献。 罗兰和任小素都愣了一下，这是从别人嘴里吐出来的吗？俩人转过头去看罗宗仁，眼瞅着罗宗仁差点就吐了。罗宗仁今年29岁，活这么大所受的屈辱都没这一天多。周琦也不管那么多，直接问道， 谁指使的你？ 王氏，我的直属上级叫王文燕，是他安排我进入洛城蛰伏，本没有想要杀死江雪，一开始蛰伏是为了争夺洛城的卫星，后来我们没派上用场，就选择继续蛰伏。 这时候罗兰与任小素面面相觑， 他们早先全都已经开始拿周氏当作假想敌了，却没想到罗宗仁一开口就把所有的嫌疑指向了王氏。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说一下王文彦的信息。 瓜子脸，176身高，喜欢喝铁观音，家住62号壁垒，通渠62号。 罗兰忍不住问道： 你应该也见过王胜之吧？这么重要的超凡者，应该跟王胜之也很熟悉吧？ 结果罗宗仁摇头说： 王胜之并不是我的直属领导，我怎么可能越级与他接触？不熟。 原本罗兰还想借此机会问点比较隐秘的事情，来测试这罗宗仁到底说没说实话，结果这个口却被堵上了。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刺杀江旭行动的？ 现在罗宗仁开口了，任小苏和罗兰他们必须寻找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宗仁真的是王氏的人。 这个行动指令是在两个月前下达的，那个时候江旭刚刚发表了针对我们王氏的文章，不过一开始的指令只是制定计划，并没有通知执行。后来在3月21号的时候，上面传达了准备刺杀江旭的命令，因为他拒绝与我方代表团进行接触，双方没有了回旋的余地。我们蛰伏的行动人员共计381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从王氏军中秘密抽调出来进行培养的。在行动以前，为了洗脱王氏的怀疑，王文彦特意命我与香草配合演一出好戏。下面的士兵并不知情，但香草和唐化龙两人则提前知晓行动计划，装出一副深涉险境的模样，甚至还要故意受伤，然后等所有监控录像曝光之后，大家就会把怀疑从王氏身上转移开了。但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戏码，演给你们看的。 任小素默默地听着这一切，如果对方所说是真的，那么他肯定要走王氏一趟了，而且要重新审视他和王氏之间的关系。在江旭被刺杀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只是任小素总觉得罗宗仁说的这一切有些奇怪，他开始陷入思考，重新回忆对方所说的一切。要是王韵在这里就好了，王韵可是分析谎言的行家，最善于寻找对方语言逻辑里的漏洞。这时候罗兰在一旁问罗宗仁： 你隶属于王氏哪个部门啊？ 不用故意考我，我隶属于王文彦，当然也在情报一处。 不好意思，你恐怕没想到吧，王氏的人生怕有人给他们栽赃陷害，所以专门派人来了洛城，刚好就是情报一处的。来人，王氏的人给押进来。 说话间，外面有个身穿西装的年轻人被庆氏士兵扭送进了地下室。 我们专程过来澄清事情，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罗兰笑眯眯地走到年轻人面前，然后猝不及防之下一耳光扇在年轻人的脸上。 如果我们查出江旭之死和你王氏有关，你就别想活着走出洛城，还跟我提什么待客之道。来认认吧，这是你们情报一处的人，人证在此，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那年轻人看向罗宗仁： 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情报一处的人，他是在污蔑我们。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王氏做的？证据呢？ 罗兰看向罗宗仁： 证据？别担心，在这里王氏没法灭你的口。 罗宗仁闭口不言。那年轻人冷笑起来： 看吧， 他在说谎，他不敢与我们当面对质，情报一处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然而这时，罗松仁忽然看着年轻人说道： 你们要弃车保帅了是吗？在王文彦那里，王文彦亲口承诺，我只要事成就许我副处长一职，当时你也在场，怎么现在想要把我甩掉？ 不要张口就说这种无凭无据的事情，我根本没见过你， 你不敢承认吗？ 罗宗仁怒吼道，愤怒的模样歇斯底里，甚至有些疯狂。 哎呀，这个表演太精彩了，如果不是我提前知道真相，还真被你的演技给蒙混过去了。不过真的太不好意思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王氏情报一处的人，他是我庆氏的人。那这西装还是刚刚去找洛城的居民借的呢。 罗兰哈哈大笑起来，而周琦则戏谑地盯着对方，欣赏着罗宗仁脸上错愕的表情。罗宗仁一时间有些恍惚，如今周琦看自己的表情，就仿佛自己实施计划时看那些普通人的表情一般。曾经他将那些普通人称为愚蠢的羔羊，而现在他自己在别人眼里却变成了愚蠢的羔羊。罗兰走到那名假扮王室人员的年轻人面前说道： 哎，脸疼不疼？ 不疼。 年轻人站直了身子说道。罗兰拍了拍他的肩膀： 傻小子，我下手那么重，怎么可能不疼啊？去休息吧，这次辛苦你了，演得很像。 刚才罗兰为了让一切都显得逼真，所以下手根本没有留情，那年轻人的脸都被罗兰扇肿了，但这一刻却笑得非常开心。 任务完成就好。 说着，士兵便顺着楼梯离开了地下室。罗宗仁呆滞地坐在刑讯椅上，罗兰走到他面前，弯腰直视着他的眼睛。 为了让你说实话，害我下手扇自己的兵，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在我们面前你那些所谓的阴谋诡计不过幼稚的像个小孩子，你跟我们玩你玩不起，要是再不说实话，等会儿就把你拉出去游街示众，相信我，我庆氏有办法让你十年不死，每一天都求死不能。 你们想知道什么？问吧。 这一刻，周琦确定，罗宗仁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突破了，对方高傲的自尊已经被击垮。任小素看着罗兰的侧影，忽然想到，这胖子平日里看着大大咧咧的，却没想到竟也是个心思如发的人，平日里都是将自己的锋芒全都掩盖起来了呀。可是为什么要隐藏这些呢？要说这罗宗仁也是个狠人，他没有在被捕的第一时间就往王氏身上泼脏水，而是硬生生扛了27个小时，在自己濒临崩溃的时候才开始了自己苦心等待的计划。这27个小时他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刻，也正是因为他还有计划没有完成，他才能够撑这么久。而且对方叙述的时候逻辑依然缜密，甚至连香草和唐化龙都成为了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一切都为了让王氏无法洗脱嫌疑，给王氏定罪。 我隶属于周氏情报组织，不归属于一处、二处、三处，我是独立于所有序列之外的最高指挥者，下辖所有外勤人员均为最高密集，只执行最高机密任务，我的级别仅次于情报长官周守时。组织内编号019002，本名杨眼邦。 罗兰与任小素对视一眼，成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罗宗仁神情麻木地陈述着一切，就像是在说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我所管辖的情报序列叫做毒药，周氏内部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的工作只跟两人汇报，一是情报长官周守时，另一个便是周氏的老板周世纪。 虽然这货本名是杨艳邦，但任小素他们已经习惯了罗宗仁这个名称，所以就打算继续这么称呼他，相信罗宗仁自己也早就习惯了这个伪装名。 我下辖成员合计581人，他们是五年前我从军中亲自挑选的，长官授权我可以征召军中所有超凡者，并允许我使用超凡能力来控制。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周氏最见不得光的。 581人，这次参与战斗的总共才300多人，其他人呢？ 洛城之中还有21人没有被捕，其他的都散落在各个壁垒里蛰伏着等待召唤。所有人都与我进行单线联系，他们没有我的联系方式。 他们的身份现在就告诉我们。 枫林路31号的汽修工人邓凯，状元红路78号的快餐店老板出菜，武岭路21号居民楼三门洞301的胡成军。 罗宗仁一连将21个漏网之鱼全都说了出来，任小素命令身旁的西北情报人员将这些一一记下，等待他审讯完罗宗仁后再找他们一一算账。这些资料都是很珍贵的，从寻找罗宗仁踪迹开始，王玉、罗兰、周琦、任小素、杨小锦他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然后撬开罗宗仁的嘴又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甚至还要与这罗宗仁斗智斗勇。就说刚刚他们都差点被罗宗仁给骗了。罗兰虽然成功试探出对方的虚实，击垮了对方最后的自信，但其实罗兰自己心里也不是特别有谱，因为这罗宗仁太沉得住气了。所以现在他们得到的所有情报都来之不易，必须珍惜。这时候罗兰问道， 其他壁垒的潜伏者也给说一下，你们这个肮脏的毒药组织没必要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罗宗仁的表情扭曲了一下，可是他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即便罗兰这么贬低毒药组织，他也没敢再反驳什么。一开始任小素担心罗兰刺激到罗宗仁，万一对方再起了逆反心理怎么办，然而罗兰悄声告诉任小素， 没事的，不用担心。对待这种已经崩溃的人，你越是贬低他，他反而越老实。 任小素不懂这是什么原理，但他相信罗兰和周琦比自己更专业。待到罗宗仁把所有蛰伏间谍的信息全部说出来后，罗兰又问， 所以你们杀我就是想嫁祸给王氏，让庆氏与王氏开战？ 是的。 继续说，说你们这次的行动细节。我庆氏有心想跟周氏交朋友对抗王氏，没想到竟是与毒蛇为伍。老子现在想起那个周世纪的笑脸，就恨不得走过去把他撕烂。 你们庆氏也没安好心吧？我们派的两个间谍身上有纳米机器人，结果他们突然变节了，不知所踪。他们的忠诚度不用考虑，那么问题肯定出在纳米机器人上了。 那跟我们也没关系，是王氏人工智能干的。 任小素看着罗宗仁问道， 你们就不怕纳米机器人上面有后门程序竟然敢用？ 罗宗仁没吭声，任小素立马反应过来，怕是又用来嫁祸庆氏的吧。这两个配备了纳米机器人的间谍估计也是来送死的，根本不在乎纳米机器人上面有没有后门程序。就像当初61号壁垒外面刺杀江旭的人一样。 只能说这个所谓的毒药组织从成立之初就没存啥好心思，就是专门干挑拨离间这种事情的。 别废话了，交代其他的行动细节。 此次行动代号深渊，行动资金账户为王氏不记名账户01922-8181，还剩下最后一个安全屋，在开元大道239号里，里面有密码本、通讯设备、武器枪械、洛城官员行贿记录。 罗宗仁光是交代这些细节就足足交代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每交代一个，任小素这边就让西北情报人员去核实一处，全都正确无误，这下才算是真正的人证物证全都核对上了，不用担心罗宗仁还在说假话。任小素看着罗宗仁，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罗宗仁看着任小素问道。 我只有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抓住我的？ 因为有个人坚持了6天时间，几乎不吃不喝不睡地分析了洛城的所有监控录像，然后找到了书店，找到了你的住处，并且告诉我你可能会回到现场去观看自己的恶行。 不可能，洛城监控录像那么多，谁能6天之内看完，还从那么多人中把我找出来？ 没什么不可能的，他恰好就是你这种肮脏毒虫的克星。以前孔氏情报二处处长王运，现在他已经去大兴西北了。 真想见见这样的人物啊。 算了吧，你不配见他。 哼，你以为只有我是肮脏的吗？刺杀江旭虽然是周氏所为，但你真觉得王氏是无辜的吗？ 什么意思？ 我本来派了12人在事后销毁监控录像的，可是他们全都在房顶进行的过程中被人用铅纸盒杀死了，不然你以为我会把监控录像留给你们吗？所以当时安京寺之主已经抵达洛城了，可能人没到，但他的千纸鹤到了，而且他并没有出手救江旭。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只杀了我派去销毁监控录像的人，现在想通了，他是要把监控录像留给你，然后用监控录像来洗脱王氏的嫌疑。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虽然没动手杀死江旭，但他并不无辜。 这一次寻找真凶的抓捕行动，如果没有王玉、罗兰等人的通力合作，恐怕周氏还真的成功掩盖了所有的真相。然而现在罗宗仁突然说杨安京也不是无辜的，他虽然在场，但是并没有救下江旭，这让任小素的心情有些复杂。他想不明白，既然杨安京已经安排香草和唐化龙出手保护了，为什么他自己不出手呢？可是如果说旁观即有罪，那任小素应该去把所有看到江旭之死却没有伸出援手的人都杀了吗？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任小素走到罗宗仁面前说道， 还有要说的吗？ 没有了，杀了我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杀了我吧。 只是任小素却摇摇头，然后对西北的情报工作人员说道， 去把他绑到架子上去，带他游行示众，然后送到洛城外面执行枪毙，当然如果那个时候他还活着的话。 罗宗仁在刑讯椅上挣扎起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已经全都说了。 如果你说完这些话能让江旭先生活过来，我会考虑放过你， 可惜不能。 说完，任小素便离开了地下室，走到了别墅区的花园里，默默地思考着什么。地下室里面传来罗宗仁愤怒的痛骂声与哀嚎声，这人恐怕没想到任小素心里这么狠，在自己都已经全部交代清楚后，竟还要连他仅剩的自尊都给剥夺了。其实这次来洛城，任小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来当一个十足的恶人，用最恶的手段来对付这些恶人。他第一次在天台出手解决狙击手的时候，承诺对方只要说出归属势力，就放对方一条活路。当时那名狙击手想说点什么，却被暴心虫给杀掉了。但其实就算他说出事情，任小素也不会放过这杀手里的任何一人。那个承诺其实是他在骗对方的。罗兰走到他身边，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血债当然要血来偿。 然后呢？ 回西北去，那里有很多人在等我。 那我陪你去趟周氏，等在周氏报了仇，我也该回西南了。听说西北的九月瓜果成熟，到时候我去西北找你玩。 你不用去了。 旁边的周琦也说道。 你不能去周氏，庆枕昨天就来电话了，需要你立刻回去。洛城的事情已经让你深陷险境，周氏你不该去。 那不行，我怎么能让任小素一个人去周氏？ 放心，我不是一个人去，我的帮手已经到了。 任小素没说帮手是谁，罗兰也不问了。 你也知道我弟弟那个人比较喜欢未雨绸缪，当初他还是庆氏的影子时，就决定建立自己的秘密部队和秘密研究基地，当时大家都不理解，就连他的心腹下属都不理解这么做的意义，但我支持他，因为我知道他看的总比别人要长远一些。最后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庆氏容不下他，他只能取而代之。我之所以说这些，是想告诉你，庆枕从一年多前就开始防备王室了，自从他住进军营里之后就越来越沉默，很多话都不再跟别人讲，以前他还会解释一下做什么事的理由，但现在就不会了。刚刚罗宗仁再次提到纳米机器人被窃取的事情，我才想明白，他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防备人工智能了。所以一定要小心王室，能让庆枕如临大敌的东西并不多。 我记住了，感谢提醒。 事实上，当初就算是实验体祸乱西南的时候，庆枕也从来没有将实验体放在眼里过。而现在，对方竟如此谨慎地对待灵，想来一定是庆枕察觉到了某种危险。罗兰说完这番话，便打算离开了。虽然江旭不是王氏杀的，但他待在中原，依旧非常危险。临走时，任小素忽然问道， 总感觉你把所有的光环都给了庆枕，那你自己呢？ 我这种好吃懒做的人跟着躺赢就行了，他才是这个时代里应该光芒万丈的人啊。好了，我走了。 说完，罗兰便带着庆氏的人朝洛城外面撤离。据说庆氏已经派了一支精锐部队穿过西南山野来到中原，负责接应罗兰回去。能看出来庆枕很担心罗兰的安危，在这乱世中能有这样的兄弟情谊也很难得了。待到罗兰离开后，任小素独自一人走到别墅区的花园里，然后打电话给王胜之。电话只响了一声便被接起，王胜之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是不是想问王氏当时为什么不救江旭？ 不用问了，站在王氏的立场上，江旭确实是个没有任何利益相关的普通人而已，你们救或者不救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或者说能够派香草与唐化龙已经算是伸过援手了，所以我没有埋怨你们的理由，但从今天开始你我不再是朋友了。 任小素挂了电话。正如任小素所说，王氏是否选择救江旭那是王氏的事情，所以他没有理由杀上王氏。 但他没有办法和这件事里置身事外的人做朋友了，这是他的选择。当初任小素愿意接下王胜之所说的三件事，也是因为彼此还有一些情谊在。任小素尝试过去了解王氏，了解人工智能，愿意释放自己的善意，但现在不一样了。江旭就像是任小素与王氏之间的一道裂痕，且无法弥补。任小素喊来西北的情报人员， 你们这就撤离吧，回西北去。 负责这支外勤的情报人员疑惑道， 少帅，你不是要去周氏吗？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去报仇的。 不用的，给江旭报仇并不是你们的责任，你们不必以身涉险。回去吧，你们在西北还有家人等着你们。 杨小锦从别墅里面走出来看着他， 那我呢？ 你跟我一起去。 不错，这次倒是没想着要支开我。 就在洛城这边追查真凶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所有人。此时王氏从自己壁垒内部召回了所有30岁以下服过兵役的男性，然后突然对孔氏与火种发动了全面战争。孔氏原本已经名存实亡，原先那些孔氏财团的官僚体系与大人物们早就纷纷躲到了最东边的沿海壁垒里，甚至抛弃了他们原本掌握着的十多座壁垒。那些壁垒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中，居民大量难逃，而壁垒中则有不法分子横行劫掠，谁手里有枪，谁就有说话的权利。这个时候王氏占领孔氏的大部分壁垒都毫无难度可言，而火种那边因为北方与远征军团进行战争的缘故，原本的12支主力部队如今只剩下2支。如果说王氏一早就打算统一整个壁垒联盟，那么现在恐怕就是他们吞并其他财团的最好时机了。而且王氏的全民服兵役政策在此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同样是和火种一样抗击北方远征军团，兵员有较大折损，可王氏却能够快速为自己的军队补充新鲜血液。只不过普通人关于这场战争的讨论重点更多的是大家现在刚刚打退外敌，应不应该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要知道火种在对抗远征军团的时候可是出了死力的，你王氏现在就急于动手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这些言论无法改变财团的意志，王氏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所谓成王败寇，若有一天王氏真的可以完成壁垒联盟的统一，那么历史也将由他们来书写。所有人都知道火种和孔氏已经没有力量来抵挡王氏了，这一战之中中原能与王氏抗衡的只剩下周氏。然而只有王氏内部的高层知道，原本他们需要担心的周氏现在恐怕也自顾不暇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就在王氏出兵孔氏火种的时候，周氏忽然开始大规模的主力部队调动。外界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开始以为周氏这是要防备王氏部队南下，毕竟此次主力部队调动的动静极大，看起来就像是要应对全面战争似的。其中周氏的第一师和第三师纷纷北上，他们原本一直驻扎在南方的，可是过了两天大家就发现这些周氏主力部队似乎不是赶往北方防线的，从他们的运动轨迹来判断竟是要去周氏的政治中心73号壁垒。这让许多想要贩卖情报的人员都看不懂了，这么多主力部队去73号壁垒干嘛？要知道73号壁垒位于周氏的中心区域，就算王氏打过来也不至于一口气直接打到这里吧。难道周氏打算放弃73号以北的6座壁垒了？就在此时 一篇名为《审讯纪实》的文章在希望传媒报纸上刊登，其中详细记录了西南庆氏与西北军如何围剿洛城内的杀手，如何排查间谍，如何分析监控录像，如何抓住贪污受贿的官员，如何抓住幕后主谋罗宗仁。这份审讯纪实内将江旭被刺杀的前前后后都记录了一清二楚。很明显，希望传媒得到了任小素的授权，甚至有专门的人为他们提供撰写文章的资料。审讯纪实内甚至有刑讯过程，虽然省略了很多血腥的记载，但最后罗宗仁如何将矛头指向王氏，又如何被拆穿的过程也都被记录在文章中。这还是希望传媒头一次刊登这样的文章，而希望传媒的读者们看到这一篇文章，一个个全都兴奋起来。这大概是读者们第一次见证真实的间谍斗争。在以往，从来没有报纸敢报道这种东西，因为会涉及财团势力的血腥斗争，没有财团会允许这样的文章面世。而且，以往间谍斗争虽然也有相关的文艺作品，但那些大多是导演、作者自己的空想，远没有这篇审讯纪实来的真实。然而，这篇审讯纪实真正的重点在于，它指明了杀害江旭一事的真正凶手——周氏。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是王氏杀害了江旭的时候，希望传媒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宣布了真正凶手的身份。周氏的目的就在于想让所有人对王氏产生愤怒，甚至分化王氏内部势力。一时间，周氏壁垒里许多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在此之前，周氏的发言人甚至召开记者招待会来谴责王氏杀害江旭的行径。当时还有很多年轻人支持周氏如此强硬的态度，欣赏周氏敢于在这个时候指责王氏。可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欺骗了，原来这事儿竟是周氏做的。希望传媒的声望毋庸置疑，那些记者与编辑们一代又一代用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信任，使看到报纸的民众没有任何人质疑它的真实性。这时候很多情报贩子反应过来了，原来周氏调动部队并不是要防王氏，而是要防某人的复仇。这某人是谁，玩情报的人都很清楚，只是他们想不明白，周氏如此兴师动众，至于吗？西北距离周氏那么远，在之前洛城搜查仪式里也可以看到，西北在中原潜伏的情报人员并不多。而且罗宗仁在游行示众中被洛城居民当场打死，之后西北情报人员就全都走了呀。所以就算那位少帅再厉害，也不可能单枪匹马的与周氏主力部队抗衡吧。情报贩子们总感觉周氏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了，毕竟周氏你可是财团啊，而对方看样子只有一个人。不过他们很快就全都往73号壁垒赶去，所有人都觉得那位少帅一定会去73号壁垒，这样一个人敌对整个财团的景象，恐怕一辈子也未必能见到一次了。就在所有人目光转向周氏的时候，北方被火种遗弃的圣山山脉里，一直有2000多人组成的部队正在向山脉之中挺进。在圣山一战之后，这里就荒芜了，连火种自己的部队都已经全部撤离。此时没人知道这支部队来圣山到底要干什么。圣山之外的云雾始终不曾散去，而那些藏在云雾之中的捕鸟蛛也还盘踞在这里。当这2000多人行至云雾区域后，这些人没有像普通人一样停止脚步，而是一头扎进了云雾之中。只是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的步伐似乎并不会被云雾干扰，竟是毫无阻碍地继续朝着圣山腹地前进。这块废弃之地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捕鸟蛛发觉有猎物的时候，便开始朝着这支部队汇聚过来。可是当捕鸟蛛出现后，这些士兵根本不慌不忙，其中一人拿出一只黑匣子来播放着奇怪的声音，捕鸟蛛听到声响后便立刻退去。 士兵们似乎并不打算杀死这些捕鸟蛛，而是要以它们作为天然的屏障，继续守护着这里的秘密。不是过去属于火种的秘密，而是新的秘密。这2000多人的队伍踏着整齐的步伐，当他们进入圣山腹地后，当先一人身上亮起银色的纹路来。 哼，还真是个适合的地方，虽然设备有些老旧，但很多东西可以就地取材。 说完，他身后的2000多名战士立刻进入到各个建筑中，开始检索火种留下的机器设备。按照他的计算，这个圣山如今是最适合建立秘密工厂的地方。虽然还欠缺一些技术设备的支持，但很快，等王室吞并了火种之后，应该就可以补齐他最后的需求了。他转身环顾着这圣山腹地如今杂草丛生的样子，忽然觉得这里很适合自己，一切都仿佛新的开始。此时周氏的主力部队还在向73号壁垒集结。73号壁垒内部情报组织的秘密基地中某间办公室里，一名戴着金框眼镜的中年人正看着手中的文件，眉头紧皱。 有没有任小素的消息？ 报告长官，他已经于前天上午孤身一人离开洛城，如今去向不明。 名为周守时的周氏情报长官隐隐有些不满。 你们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种极其危险的人物怎么可以丢失他的行踪？ 奢华办公室里，墙壁上悬挂着巨大的虎头标本，那是周守时17年前亲手杀死的老虎。在虎头之下还摆放着一支精致的猎枪，所有一进入这间办公室的人都会先看到这一幕，然后感受到这办公室主人在周氏之中滔天的权柄。周守时在周氏之中，连同以前被任小素杀掉的周西龙，还有现在军事最高指挥周逸飞，并称周氏三虎，他自己倒还挺喜欢这个绰号的。办公室的窗户用厚厚的窗帘遮挡着，他们这些人似乎天生不喜欢阳光似的。周守时对面的情报人员说道， 主力部队应该2天之内就能抵达73号壁垒了，长官，我们不必如此担心吧。 周守时将手中的文件放到一边， 问题就在于这2天该怎么度过。希望传媒那边怎么样了？ 洛城那边线人传来消息，说希望传媒正在收拾东西，好像是要搬家了。希望传媒外面已经停好了车队，应该这几天就要走了。 走？这是要走去哪儿？ 传言是要去西北了。 然而就在此时，外面忽然传来爆炸的轰鸣声，周守时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儿，外面有情报人员敲门而入。 长官，不好了，73号壁垒的城门被人用炸药给炸开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